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你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，我们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。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，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。你爱在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在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突然哭一场，总会等到下一个人。

衷，多少柔情无尽，多少梦痴心，无奈今天冰冻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对于开车爱抽烟的烟民们，可能对自己车上的味道早已经习惯了。但是对于一些乘客而言，车内弥漫的烟味足够让人想要呕吐一番，不仅会影响乘坐的舒适性，而且会对车主留下负面印象。烟雾中含有大量尼古丁和焦油等有害成分，而很多都会被车内的坐垫、内饰、顶棚等吸附，长久以来就会形成浓重的烟味。清新车内的空气有很多方法，比如各式各样的车载空气清新剂，价格也不贵，但是见效快，持续短，对烟味去除的也只是暂时用香味遮盖住了烟味，适当使用多了会对身体有害。很多买新车的小伙伴都会在车上备上一些碳包来吸收一些有害物质，但是碳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效果也比较缓慢，可以长期准备几个。橘子皮、橙子皮、水果的果皮的确能够净化空气，增添车内的香气效果，效果比较明显，但是实验证明果皮类对去除烟味并不明显，不过可以和碳包搭配使用，效果会更佳。车载空气净化器不仅能够净化车内的空气，同时还可以拦截车内的有害物质，对于烟味的去除有很好的效果，购买的成本也不高。因为车内内饰板上吸附了大量的尼古丁和焦油，可以通过清洗座椅、脚垫、顶棚等位置对空调管道进行清洗，同时也可以更换新的空调滤芯，这种就是比较费事费力，但是效果是很明显的。汽车蒸桑拿是逐渐兴起的汽车美容项目，采用高温蒸汽的方式将车内通通高温杀菌一遍，对于去除车内的异味和烟味有着比较好的效果，但是这种方式价格比较高，很多消费者对这种方式还是有很多的疑虑，高温蒸汽会不会造成车内的元器件受损呢？其实想要给乘客留下好的印象，就是要保持车内空气清新，避免在车内抽烟，

走出熟悉的这座围城，你会发现远方还有个更大的未知的世界，旅途上的每一天都是未知的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逻辑思维，罗振宇。 因为传播工具的进展，